兄姊妹主内平安。谢谢咱们细评的介绍，也是非常高兴又跟大家在一起。今天我也很高兴，因为我跟大家分享的这段经文呢，主题叫做“生命的辅导者”。那么这一段经文是在约翰福音的13章的36节，一直到14章的29节。其实这一段经文可以说是我们弟兄姊妹，如果你在信主有一段时间以后，是我们经常读的这段经文，而且可以说每个人都非常熟悉这一段经文，因为里面讲的道理，可以说我们每个人就在我们生命当中，每天这些话语就在我们耳旁。比如说耶稣基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这些话在我们心里已经一个充满的一个它有很重要的一个地位，这么一段话语。而且你们讲到耶稣和父神的关系讲得非常清楚，我就是在父里面，父也在我里面，我和父是一样的。而且又讲到圣灵的关系，对我们基要的信仰讲得非常清楚。所以我今天跟大家分享这段经文，可以说是对大家已经很不陌生的经文。但是问题在什么地方呢？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一段经文，看看它是从什么角度来谈的。所以今天我跟大家分享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想起我小时候的一个故事。大家看到我今天长在这个地方，看着好像穿着西装革履，像个什么仪表什么一样，但是你知道我小时候是一个非常非常，我母亲讲是一个没有出息的孩子。为什么呢？当我小时候5岁的时候，我父母工作很忙，把我送到一个幼儿园，台湾叫幼稚园，是一个寄宿的幼稚园，就是从5岁就要离开父母住到那个地方。那么礼拜天晚上，我妈妈把我送到这个幼儿园，完了到礼拜六把我接回来，所以这段时间是我非常想家的一个地方。我还记得很清楚，因为很奇怪，我这么大了，对我当时发生一件事，我第一次去幼稚园的时候记得很清楚。为什么呢？因为我去那个幼儿园的时候，我没有想到要住在那个地方，结果我母亲把我放在那个地方，看到幼儿园有一片玩具，就说你快去玩着玩具去啊，我就去玩着玩具，很高兴。结果玩了一会儿，回头一看，我母亲不在了。因为幼儿园的那些阿姨说，你赶快走，趁她不注意的时候你赶快走，否则她回头看到你的话你就走不了了。我回头看，我看不见我母亲，我心里非常难过，我就大声，妈妈你在哪里，你到哪儿去了。直到下个礼拜六见到母亲，我心里才安慰，这是我印象很深的一件事，我不知道我母亲到哪儿去了。第二件事，我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我母亲讲说，小时候我父母有时候礼拜天想带我到公园里面去转一转，在北京的中山公园是常去的地方。到那边了以后呢，我真就怕离开家门，因为一进公园我就觉得好像这地方不安全。走到很远的地方，我就回头问我妈妈说门口在哪儿，所以我进了公园就找门口。所以现在我妈妈还讲，你看你小时候进了公园就找门口，因为什么呢？我不知道我是不是能回到家。这个事情到现在我太太说拿我开玩笑，说你真没出息。其实我在想，今天我们分享这段经文的背景，门徒也处在这么一个类似的一个状态。为什么呢？因为这段经文开始讲得很清楚，是主耶稣基督跟门徒做了最后的晚餐以后，他们就在忧愁，因为主耶稣要走了。实际上就在这个时候，主耶稣24小时讲完这话，24小时之内他就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当时主耶稣要走的时候，门徒忧虑，主要走了，我们的天父要走了，我们的这位主耶稣走了，他到哪去我们不知道，心里很忧愁，非常忧愁。第二个说，他们自己怎么办？你走了我们怎么办？我们怎么回家？你是不是抛弃我们不管了？是不是像树倒猢狲散这种感觉一样？所以门徒处在一个忧虑的状态当中。其实我看到一个美国一个心理咨询师有一个忠告，就是说很多人得忧郁症，甚至说没有得忧郁症的人，心里很忧愁的人，往往有两个来源，一个是没有依靠，啊，对自己前途生活担心没有依靠；第二个是不知道未来怎么样，这是两个忧郁症的很重要的来源。 但是主耶稣基督非常知道门徒有这种忧虑，这个忧虑非常大，所以主耶稣基督就在对他们做了安慰，对他们做辅导。但是他的辅导和世界上的辅导不一样，他和一般的心理咨询师的辅导不一样。其实我们想一想，主耶稣基督在那个时候24小时之内就要会被执行死刑，他会一个作为一个死刑犯被钉在十字架上。我们都知道他在科西马尼园做的祷告，他讲的话讲的什么？我心里忧伤，几乎要死。他心里很难过，其实这个时候最忧虑的应该是他自己，但是他在这个时候恰恰通过祷告从父神那里得到力量，最后跟门徒做了一个非常非常好的这么一个辅导关爱。而且耶稣基督讲的这个是一针见血，做到门徒最最需要的地方。而且耶稣基督在这个时候，他们就在这个时候跟门徒讲，他以爱的劝告结束，以爱的劝告开始，以爱的劝告结束。因为他一开始讲了说，14章1节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一开始知道他忧愁。另外在14章到快结束的时候，27节也讲了一话，你们不要忧愁。他很知道门徒，所以一前一后用爱心跟他讲，你不要忧愁。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说耶稣基督的辅导不是说一个单单的讲一篇道，而且他是用跟门徒互动问答的方式来讲这段话。所以在跟门徒辅导的过程当中，我们能学了很多的功课。他是通过这种 Q&A 这种方式，因为来回答门徒的问题。其实有几个门徒问了问题呢，在整个第13章的最后一段和第14章整个一共有4个门徒在做了问话问答耶稣基督。大家可以看一看，一开始是谁呢？西门问了个问题，就是彼得，他先问问题，他最先爱问问题，他也最爱问问题。第二个是多马，我们都知道多马的性格是什么，大家都很清楚。彼得是耶稣基督的所谓的大弟子，他敢说敢做，但是他的一问你马上就讲出来，他爱问一些问题。所以他问的问题就是大家所关心的，说主往哪里去。多马是谁啊？多马是一个非常非常保守的一个人。他是什么呢？他是一个非常有很多疑惑的人，很多疑惑，就是不大轻易相信人。我记得我读书的时候，我一开始来到了我们南边的一个密苏里州 Missouri State。 这个州有一个特点，它的 license plate 它有它的一个州的一段它的 slogan， 它的话就是说 show me state。 为什么呢？就是说密苏里州是不轻易上当受骗的人，你要想骗我是不容易的，你必须要 show me。 完了这州的人就是要你要看清楚才可以。所以说我来到威斯康斯以后，他们说呀，你从那个州来，看来你是不轻易上当受骗的。我说是，我多马就是这么一个人。他问了问题，主啊，我不知道你往了那里去，我怎么走这条路呢？多马第二个问题。第三个问题是谁问的呢？腓力。腓力是谁呢？腓力是耶稣基督最开始拣选的一个门徒。而且腓力这个人是个什么特点？是个理性很强的人，他跟所谓当时学术界的人有很多联络。大家还记得吧，在上一次跟大家讲耶稣基督讲的一粒种子撒在地里的故事是谁引起来的？是腓力带着几个来的犹太人学者通过腓力找的耶稣基督。因为腓力跟他们有很多的关系，所以耶稣基督都讲了很好的故事。他是很重理性的，而且他很会计算，有点像一个学者的味道。他提的问题说，求主将父显给我们看，我们就知足了，就是一个知识分子最常问的问题。因为他曾经在耶稣基督喂饱用5饼2鱼喂饱大家的时候，他还算了一下，就这么点饼，这么点鱼。你在约翰福音第6章讲得很清楚，腓力回答说，就是20两银子的饼，叫他们个人吃一点也是不够的。你看没有，他非常非常善于计算，很有理性的一个人。犹大，这个犹大 是谁呢？是另外一个门徒的弟弟，他们两个人，雅各的弟弟，他这个人是不轻易开口，在马可福音和马太福音都管他叫达泰，他的名字叫达泰，大家可以查查他这个人，这人少言寡语，但是内心很思考问题，这么一个门徒，这个门徒后来被主大大的重用，这个门徒他提这个问题，他整个圣经就讲了这一句话，是他说的，说主啊，为什么要向我们显现，不向世人显现呢？你看他这四个问题是整个这段过程中主耶稣基督针对他们的问题来回答问题，主耶稣基督在回答门徒的时候安慰了他们，而从最本质上安慰了他们，在安慰他们过程当中留下了很多非常叫流芳百世的这个话，让我们每个人今天都受益无穷的话。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当耶稣基督为门徒安慰的时候，他的话对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是个信心的挑战，挑战我们的信心。所以我们从头看，今天是我们看一共分四部分跟大家分享，第四部分，对，第一个部分呢，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说，关键问题是在信心，核心的是我们的核心的问题是我们的信心。好，我们看第一个，最初的为什么叫最初的安慰呢？因为这个时候大家心里有话都不敢讲，当时犹大已经离开了，这个叛徒犹大离开了，他干什么去了？他要找人来抓耶稣基督，所以耶稣基督知道自己的时间不多了，知道自己时间不多了，所以在这个时候，时间不多的这个话，就是耶稣基督很快就离开我们的话，是最最重要的。我记得十年前，我岳父有一次病逝，要病危的时候，我太太就回到中国去看我的岳父。我岳父躺在病床上，把他的五个孩子召集在一起，就说我马上要走了，你们都长大了，我不担心你们，我心里最担心的是你们的妈妈，所以我走了以后，你们要一定要顾念你们的母亲，照顾你们的母亲。结果我岳父走了以后，他们的几个孩子对他的妈妈的十年的时间非常照顾，为什么？因为临别的赠言是最重要的，所以主耶稣基督这段话可以说是一个临别的赠言。我们不要忘了，他再过不到24小时就会被钉在十字架上。所以一开始西门彼得问耶稣说：“主往哪里去？”耶稣说：“我所去的地方，你现在不能跟我去，后来要跟我去。”所以整个就开始了耶稣基督说他要往哪里去，但耶稣基督开始没有讲得很清楚，为什么？在第14章第1节会讲得更清楚，而且但是后来要跟我去，等给彼得的一个暗示，给他的一个挑战，也是一个暗示。最关键的问题是什么？彼得说：“主啊，我为什么不能跟你去？我要为你舍命。”我们每个人都想为主做一点事情，主啊，我们爱你，我们要为你舍命，这是主耶，这是彼得说的话。但是耶稣基督说：“你不要在这里夸大，你不要夸大其词，你不要吹牛，你不要靠你自己的骄傲，你不但不能为我舍命，你还在会在基教以前3次不认。”我们看到这个是讲得很清楚的，耶稣基督知道这个事情会发生什么。为什么呢？大家都清楚，因为主耶稣基督的救恩还没有完成。为什么？耶稣基督讲得很清楚，说不是你要为我死，彼得，不是你为我为主死，是要主先为彼得死。你不要吹这个牛，弟兄姊妹，我们也不想想我们自己做一些事情，为主做一些事情，有什么可自夸的呢？一点点也没有，因为要不是主为我们死，我们自己根本不能做任何话。所以这一段对彼得的这个话讲得很清楚，说不是你为我死，是我要为你死。但是彼得当时不清楚，弟兄姊妹，是神先爱我们，没有主的恩典，没有主的十字架的牺牲，我们什么也做不了。我们不能像彼得那样再显得自己有多少能力，我们没有，因为主先为我们死，这是讲的一个起初的一个安慰，也是一个挑战。彼得后来知道这个事发生以后，彼得怎么样？彼得哭了， 彼得哭了，而且耶稣基督多次对彼得的教导，最后彼得知道了他的为什么耶稣基督要讲这些话，因为主耶稣基督说，我要为你先死，你才可以为我死，而且你将来必然要为我死。好，这是第一部分。第二部分我们讲最深的安慰，当我们关心一个人的时候，我们最关心他是什么呢？我们可以看看啊，第一节十四章的第一节讲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地方耶稣基督讲了个真理，说他把天父和自己的关系做了一个非常非常清楚的描述。整个这一段讲到就是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而且说这里面第一节到十一节里面有两个门徒在问问题。弟兄姊妹，我们看从十三节的最后一段到十四节的第一段，原来是对彼得说的话，是你怎么样，现在耶稣基督说你们怎么样，开始把这话对门徒都讲这个话。所以有人说这可能是在不同的场合，有人说中间可能是已经开始在行走当中，这我们不知道了。但是有一点的话，耶稣基督最关心的说去哪儿的问题，但是他讲得很清楚，说第二节，我在我的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我的父的家就是我们知道我们神的居所就是父的家，而且若是没有，我就已经告诉你们了，我原去是为你们预备地方。所以耶稣基督把自己说，你不是不知道我要到哪儿去吗？我告诉你，我要到父的家为你们预备地方。这里面父的家，神的居所，我们大家理解就是说天堂，对不对？或者说永生的天堂。耶稣基督讲到这个话，但是弟兄姊妹，这里面有一个地方我们要特别注意。这里面耶稣基督说，我要去的地方，我要去为你们预备地方去。弟兄姊妹，耶稣基督他去到哪里去？比如说预备地方就是盖个房子。其实在这个地方啊，这个原文天堂这个地方，这个原来这个词是一个居住的地方，住处，这个意思是一个房间，就是住的地方，它就是一个不是指的 house， 它是指的是 home， 是有人居住的地方。所以这个词是充满荣耀、美丽、喜乐的地方，没有死亡，没有痛苦，没有悲哀。这个天堂这个词在圣经中有被别的词描述过，在彼得后书描写成为国度，在彼得前书描写成为叫基业，还有在希伯来书讲到叫家乡。我们都唱一首歌，我有一个荣美家乡在天那边，我们都会唱这首歌，是不是？但是这里边造的家乡，耶稣基督有两个不同的含义，等于说他给我们造了两个不同的地方。一个地方是那永久的家乡，在天那边，因为耶稣基督讲得很清楚，第三节讲说，我必再来，我去过去给你们预备的地方，就必再来再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哪里。所以这讲得很清楚，说将来你会回到天家，与神同在的一个地方。但是耶稣基督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地方，就是说他要去的那个地方是哪里呢？直接说要去的那个地方，就是在二十四小时之内他要去的这个地方，就是十字架。为什么？因为他在那个地方要给我们成就另外这个最最重要的一个地方，就是说为我们预备住处。预备住处就是说你将来会在这个地方会享受天伦之乐的一个地方。换句话说，你要说耶稣基督是一个木匠的话，他造了两个房子，一个在天国的房子，一个是什么房子？一个是就是他的身体造的房子，就是他在地上造了这么一个房子，是在什么地方？因为知道他为我们所谓预备地方，就是为了让我们能够有地方能够去，咱们能够居住的地方。 我们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个地方是用他的身体建的一个殿，就是十字架这个殿。他所建的这个地方，就是我们讲的地上的一个国度。我们在地上的这个教会，是我们预备的地方。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讲到这个地方的话，不要单单理解是在天国，是我将来离开这个世界去的地方。实际上，耶稣基督预备这个地方，就是我们今天我们所在的这个地方。因为我们可以看在以弗所书里面专门讲到这个话，其实很多地方都在讲着。我给大家念一下，在以弗所书的第二章的第二十节，专门讲到说啊，第二章的第二十节说，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基督自己为房角石，各座各房靠他联合得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弟兄姊妹，耶稣基督为我们在地上预备了一个圣殿，这个圣殿就是他的身体，就是我们的教会。弟兄姊妹，我们想到耶稣基督给我们造的这个天堂，不是将来，就是现在。这个是耶稣基督对我们的一个嘱咐，这是一个充满了荣耀、美丽、喜乐的地方，所以这里面是讲得非常非常重要。我们地上的所在的地方是耶稣给我们预备的，我们切切不可忘到这个神的教导。所以在这个时候，耶稣讲了以后，门徒呢不清楚，所以这个时候多马就问了个问题，说，主啊，我们不知道你往哪里去，怎么走那条路呢？耶稣基督第六节就是讲一个每个人都知道的，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道路、真理、生命都集中在耶稣的身上，换句话说，道路、真理、生命就是耶稣，耶稣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这个时候把一切的可能性都排除了，你要想找道路，你找的是耶稣，你找的耶稣就找到了道路。你要想找真理，你就找耶稣，找的耶稣就找到了真理。你要想找生命，就找耶稣，找的耶稣就找到了生命。从数学讲，有很多学数学的话就叫等价性，耶稣基督就是唯一的道路、真理、生命，此外没有别的地方。所以这个是我们一个讲的一个道理，不能靠自己，一切都是靠主耶稣基督，我这一切。所以有一个心理博士讲了一句话，说讲得很清楚，那条路若是归家之路，谁还会在乎路途如何呢？弟兄姊妹，当我们走一条路很难走的路，但是我们知道这个路的尽头是我们的家，你还在乎这个路难走吗？弟兄姊妹，你就不会在乎这个路难走。所以这个时候这讲了一个很重要的，说耶稣基督关注我们的生命。所以这些门徒他之所以忧虑，因为他还没有生命。耶稣基督关怀每一个人，关怀的是他的生命。这里面我想到了一个故事，一个河南有一个老医生，我去见过他，就在郑州，他在那个地方开业，他是个非主内主大大使用的一个老弟兄，他今年80多岁了。他多年行医，他怎么行医呢？他说自己开一个诊所，他的医术很高明，所以很多人都来跟他来排队来看病。他把这个人请到房间里以后呢，就跟他看病，看完治完病以后说我给你开的药，给你制定的方法只能治你的病，但是治不了你的命，你知道你怎么能够得永生吗？他说我当然想知道。他就开始把福音传给他，传完福音以后呢，就跟做个绝知祷告后就走了，下一个就进来了，又是这样做。所以他一上午又传好几个福音，一天传很多福音，好多人就在他传福音的时候就带他绝知信主了。弟兄姊妹，我们关怀人的时候，我们讲耶稣爱的时候，我们往往有一个误区，我们讲的是他让我们生养众多，遍满全地，五饼二鱼，慈爱等等，这都很好，但是最关键的是要对生命的关心。我们关心人，刚才我跟喜平弟兄我们在探讨说， 我们做学生事工，我们关心他，关心他的需要，这个都很好，非常好，我们需要关心他，而且我们不断的会关心他，因为耶稣基督的爱就彰显都在实际上。但是最最关心的是什么？关心他的生命。我们切不可忘，我们所行善的时候，做事的时候，目的是要把福音告诉他，我们彰显的爱是主耶稣基督在我们身上的爱。这是我讲的，这是第一部分。好，我们再往下看，认识，从第七节又第三个门徒开始问了个问题，是腓力问了个问题。第八节说，求主将父显给我们看，我们就知足了。所以这个腓力是个很有理性的人，他问了一个知识分子经常问的问题，说你给我显示出我就相信。就跟我当时我读这个时候，我想我当初自己就是一样，就是说神呐、你让我相信他，你让我看一下我就信了，而且说你给我证明一下就信了。我曾经跟一个牧师辩论过，这个时候其实这个耶稣就根据腓力的提的问题就带出了一段福音性的信息。这段福音性的信息我想对我们将来传讲福音都会有帮助的。他怎么说呢？耶稣对他说，腓力，我与你这么长久你还不认识我吗？人看见我就看见了父，怎么说将父显给我看呢？我与父是唯一的。最后讲的说，我在父里边，父在我里边，这是一个等价的，你看到我就看到了父。很可惜这个道理我开始不知道，因为我开始就跟一个牧师去辩论，我说你不让我看一下我不相信。后来我又退了一步，我说我不用看没关系，只要你能给我证明一下我也就信了，因为我是学科学的。好，有一次我去他们查经班，就是在马凯大学这个查经班，我记得很清楚。那么那天我去他们查经班，我就带着这个问题，你给我证明有神我就信了。我还没有信的时候呢，我就去了。去了以后他们查经要查什么经我忘了，他查什么我也没注意，我就想我怎么提这个刁钻的问题。我去了以后他们查的一半，我说我提个问题啊，你要把神能证明吗？我是学科学的，你不给我证明我是不相信。结果他们好多人就这么说那么说，说了半天我都不满意，最后把他们搞得是乱糟糟的。最后好像我觉得好像我自己得胜回朝了，我自己感觉很高兴。我下次我还去，下次我去了以后呢，一进门就这个他们查经班的负责人说欢迎你再来，今天我们请来了我们的牧师。完了我说牧师又怎么样，我心想牧师来我也看着是不是我比牧师还厉害，我就开始问牧师这个问题，就是我们教会的王牧师。我说牧师啊，我是来讨教一个问题。我说我讨教，实际上我是来给他出难题的。我说你给我证明有神我就信了。他说，我说你能证明吗？他说对不起我不能证明。我一听我很高兴，你看还是啊，你不能证明你让我怎么相信，我又看不见。后来王牧师问了个问题，说你能给我证明没有神吗？我没想过这个问题，我说本来就没有神，不用证明。他说你这就不公平了，你说让我证明有神，但是你又不相信，又不能证明没有神。一下让我把我说的我是哑口无言，我才知道我自己的知识多么的狭窄。我只听说过有神，我根本不知道有神，这是第一步。第二步我后来了解到真理，知道有这么一位父，有这么一位神，因为我不能证明他没有，也不能说有。最后怎么办呢？大家说有，后来牧师讲说，你愿意听我跟你讲讲到底为什么有。牧师讲说，你要想证明没有神比证明有神更难。我举个例子吧，物理假定说你要想证明有老鼠，你看见的老鼠就说明有老鼠，你要想证明屋子里没有老鼠的话呢，你得把所有地方都看遍了，把天花板都要地下室找遍以后，你就没看见你也不能说没有。我一下我说这话有道理，那我就先听听吧。说你愿不愿意听我跟你讲讲到底为什么有神。我说可以，当然不是今天，我赶快我很忙我就走了，以后有好很长时间没敢再去。弟兄姊妹，我这是个过程，到后来我了解的真理了。我说就算你们有这个神，我也相信有神，大家都说有神，我也不能说没有，就说有吧。但是这位神做他的神，我做我的人，跟我有什么关系他也管不着我，我也管不着他，而我的这些小事也没必要麻烦神了，是不是？自己处理就算了。 我是觉得这个时候我根本不知道耶稣基督来了，我认识到父，但是我不认识子，不认识耶稣基督，直到有一天我接受了他，知道主耶稣基督就是我的救主，耶稣基督就是神，这个时候我就开始接受这个道理，开始去教会，开始去查经观查经班查考神的话语，但是我跟他的关系很一般，我到教会只是说礼拜天来听听而已，我并没有参加任何侍奉，直到有一天我真正知道了耶稣基督为我死在十字架上，知道我有罪，我是一个罪人，我才知道他的宝血为我罪，到了这个时候我才知道什么叫他在我里边，我也在他里边，所以这个时候我在父里边，我的父也在我里边，描写父跟子的紧密的合一，这个道理我原来不清楚，我经过了很久的时候才清楚，所以我给弟兄姊妹提第二个挑战，就是说弟兄姊妹，你心里有忧虑，你是不是真正得救了吗？你认罪悔改了没有？你在困境中还有疑惑吗？你还怀疑你的信仰吗？我知道有一个朋友，一个马凯的一个同学，他在我们一个访问学者，不是一个同学，他要聚会一段时间，他觉得你们这方式很好，他说我要回国了，我回去照着做，我把我朋友叫到一起每礼拜聚会，我说你们查圣经吗？他说不，我们就可以天南海北瞎聊，你们也可以去吃饭，我们也吃饭，我说你是照猫画虎，弟兄姊妹，照猫画虎是不行的，我们要跟主里有交通，所以的话这是很重要的，你们耶稣基督把福音告诉他们。第三个我讲的话是祝福的安慰，这是从第十二章到十五章，因为这个时候除了给他们建立他们的信心以外，他讲给他赐给了一个权柄叫祷告的权柄，你们不要忧虑，你们不要怕，你们所做的事情现在有一个祷告的权柄，因为什么呢？你们要凭信心祷告，使徒行传说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教父因儿子得荣耀，第十四节讲话，你们若奉我的名求什么我必成就，讲得很清楚，非常，而且给了他们一个更大的祝福，说你们看我做的事儿，是不是你们将来会做更大的事儿？在这更大的事儿确实在使徒行传中实现了，为什么呢？大家都知道彼得他得了圣灵以后，他在讲道的时候多少人信主？3000人信主，这是耶稣预知他将来发生的事情，你们会做更大的事儿。这更大的事儿是一个什么事情？比这3000人信主的更多的是福音传到了全世界，现在正在传遍地极。所以这个是我们看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是不是要向耶稣基督求祷告的权利，而且凭信心祷告，实实在在的实实在在的告诉你。所以我们老唱一首歌都唱得非常熟悉，多少平安屡屡失去，多少痛苦白白受，我们会唱这首歌不会？只皆因各样事情没有带到主的面前求，弟兄姊妹，你有忧虑有忧愁，不要自己一个人承受，要向主耶稣基督来求。所以我第三个挑战跟弟兄姊妹就是说，你为你自己的信心祷告过吗？你经常祷告吗？你有需要的时候祷告吗？还是说你只是到教会来祷告？你在家里祷告不祷告？你问你自己，不要问别人啊！问你自己，一天祷告几次？除了吃饭3次以外，你祷告几次？问自己，啊，这个是耶稣基督的。这是第三部分，第四部分，最可靠的安慰，赐下圣灵保惠师。这个时候，耶稣基督把他的真正的教导，把三位一体的这个三一真神的这个几个面都透露出来了。为什么呢？因为保惠师这个词，在这里面，这个词只是约翰用过这一段，在别的福音书里都没有用到过。这个另外一位保惠师，这个原文就是说同类里面的其中的一个，就是说他这是一样的， 不是说我们在中国要做一件事，比如说我要到我们单位申请护照，我到我们单位的这个外事部去请示，这处长说对不起，我要请示领导，我不能做决定。这里不是说请示领导派保惠师来，保惠师和耶稣基督是一样的，保惠师和圣灵和神和天父是有同样的，是不同的位格而已，是同类中的另一个，而且这是给信他的人预备的礼物。所以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下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这个是最最可靠的安慰了，弟兄姊妹啊，耶稣基督要走了，但耶稣说你不要着急，我还有一个跟我一样的人，能力跟我同样的一个位格来，就是圣灵，他和我们同在，你们不要再怕。就是多么可靠的一种爱。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一看，他住在我里面，圣灵就是这位保惠师，圣灵单独不做工的，圣灵是在我们里边通过我们做工，他为我们准备，而且让我们每个人能够会结果子。圣灵有很大的功用是什么呢？圣灵会结果子。什么叫结果子呢？你圣灵到你心里以后，你的生命就会改变，你会结这个果子，结了果子以后，所以说我们怎么对待圣灵就是怎么对待耶稣基督。所以这个地方我们所讲的第16节到18节还有26节都讲到赐下圣灵保惠师，就是真理的圣灵，而圣灵是专门给门徒的，因为你要世界的人是没有圣灵在他们当中的。我很多听到很多作家在讲的故事，说有时候作家要写文章的时候来个灵感，他们来了灵感会写东西，但是弟兄姊妹，灵感跟圣灵完全不一样，圣灵只有我们门徒才能得到，而且会结果子。所以的话，而且讲的话，我们不再是孤儿，我必到你们这里来，我不撇下你们做孤儿。18节讲的话，所以说我们不是孤单不无助，而且我们不绝望也不被抛弃。所以我跟弟兄姊妹第四个挑战就是说，你是不是有圣灵在你心里面？就是我唱一首诗歌的时候，刚才我们唱的这段经文唱的这个诗歌，我就心里很有感动，我就在眼睛就在流泪。我们唱的很多这个诗歌的时候眼睛流泪，我们听讲道的时候你心里有种感动，为什么？这圣灵在你心里做工。另外一个就是说，圣灵的结的果子是什么？因为在加拉太书里面讲的结的果子，讲结了九个果子，讲得非常清楚。这个果子我们有时候错误的理解，圣灵就是所谓的一种感动，就是一种哭泣，或者讲方言，或者摔到地板上，或者大唱大跳，不是这样。圣灵结的果子是一种生命的改变，圣灵结的果子是让你周围的人得安慰，你是成为周围人的人的祝福，周围的人有圣灵的人也会成为你的祝福，我们彼此祝福，这个是圣灵结的果子。弟兄姊妹，我再给你一个第四个挑战，就是说你圣灵在你心里做工吗？你有没有结出果子来？你是不是成为周围人的安慰？像主耶稣基督这样，耶稣基督在最困难的时候成为门徒的安慰，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都可以成为别人的安慰。如果说你有圣灵在我心中，我就不是说我是一个弱者，我知道教会得安慰的，而是我是成为别人的祝福，成为别人的安慰。所以这个地方是我们讲的最可靠的安慰。最后跟大家讲一个，就是我们如何来回应最后14章的最后这一段，讲到最后一段讲到一个很重要的命令，就是说守主的道，我们爱主耶稣基督。这个是第四个门徒犹大提了一个问题，说主啊，为什么要向我们显现，不向世人显现呢？这是个很大很大的问题。因为这个时候，其实这个问题呢，耶稣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所以耶稣基督 似乎没有回答他的问题，没有直接回答，但是确确回答了他的问题。为什么要向门徒显现，不向世人显现呢？其实道理很清楚，因为我爱你们。人若爱我，遵守我的道，我就爱你们。所以这里面讲得很清楚，我们要遵守主的道。所以这段经文也讲得也非常清楚，首先一个就是说要守主的道，而且这里面讲到三个遵守，大家可以看一看，二十一节讲到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这是讲到第二十一节。第二十三节讲到话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爱他。所以这是二十三节。另外第二十四节也讲了话，就必遵守我的道，讲了三遍。我们看到很重要的话，我们要遵守主的道，这是我们今天所一个回应耶稣基督爱我们。但是最后给我们留的话，我们要遵守主的道，而且要享受父赐给我们的平安，我们在里边可以有平安，耶稣基督已经安慰我们了。所以在这个时候他的平安就是在第二十七节讲的话，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一看，在整个这段经文的时候，神赐给我们的平安不是以世界上的资源为基础，不是物质上的资源，而是说他给我们的平安是跟我们神建立的美好的关系，是跟对神的信心，是知道他为我们预备一个最美好的地方，有了这个我们什么也不怕。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基督给我们的一个最最好的辅导，我们有了耶稣基督，我们心里就有平安。所以这个平安不是我带来的，因为我经常到一些教会或者看到一些朋友，他们每次来呀，牧师长老啊弟兄啊，你为我祷告，是我们继续为你祷告，但是弟兄姊妹，不是我给你因为祷告带来的平安，是这位主给你带来的平安。如果你跟他同在，你享受的平安，这就是永恒的平安，世界上的事情没有办法把它拿到。所以我这里跟弟兄姊妹这五个挑战，第一个像耶稣基督对彼得说的，第一个，你有没有自我的骄傲，靠自己的能力？第二个，你怀疑你的信仰吗？你有没有生命在你里面？第三个，你为你自己的信心祷告过吗？第四个，你圣灵有没有结果子？第五个，你有平安吗？我在假设一件事，如果说你把你的平安建立在世界的基础上，如果这一天都没有了，我碰到一个弟兄，他失去了一切，遇到很大的困难，他的用我们的人的话讲叫妻离子散，他的太太得了癌症过世了，他的孩子车祸过世了，他的父母也是遇到很多问题，他自己没有工作了，遇到很大很大的难处，但是他最后给我讲这句话说，我现在都没有了，但是我有主和我同在，我就有平安。弟兄姊妹，你挑战你自己，如果你遇到最大的问题，最你假定你可以说我是一个世界上最倒霉的人，什么坏事都让我遇到了。昨天我碰到一个同学，马凯大学生物医学工程系一个学生，他呢来找我说，我的老板对我很不好，他都跟我在那里放声大哭，放声大哭。我第一次见到这位同学跟我哭，说我现在没有资助了，也没有去路了，我怎么办呢？我怎么办呢？我说我们祷告，我说我们世间平安我不能赐给你，耶稣基督可以给你。弟兄姊妹，如果你是这么一个人，你遇到这个问题以后，生命中遇到难处，你会不会再说我还相信这位神？就像约伯说的，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值得称颂的。弟兄姊妹，我们我给大家看一段 看一个照片，这个照片是一年前照的，我给大家看过，在郑州这四位弟兄姊妹他们被抓起来，被行政拘留14天。最左边的这个姊妹就是这个牧师的师母，他们给放出来的时候，他们弟兄姊妹给他送了一个很多花，献了很多，放了一个大的匾，叫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这个是一年以前照的照片，这位牧师被关到劳改所关了一年，我们去看他的时候，他心里有一种平安，这个牧师在里面也有平安，因为我亲自到去看他的时候，他真是有种平安，那种平安是人的这种东西是没有的。我们看看3天以前我收到一个照片，这是他3天以前被放出来的一个照片，他的师母和他孩子去看他，我们看他脸上是一种什么样的表情。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一看，这个是我们在主内的平安，因为主耶稣基督把最好的给了我们，我们再没有什么可惧怕的了。弟兄姊妹，我们为我们的教会祷告，让我们教会真正成为神的一个地上建立美好的地方，我们在这里有很好的住处。我们这样祷告，我们再做个祷告。今天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主啊，我们看到你是那真是赐人安慰的主。主啊，你亲自在这边对这些忧愁的门徒们讲了一段这么美好的话语。主啊，你在安慰他们的时候给了他们最深的安慰，给了他们最可靠的安慰，给了他们最最祝福的安慰，给了他们祷告的权柄，让他们在你里面有平安，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到了一个最美好的地方，为我们预备了这么好的地方，为我们预备了这地上的教会，就是耶稣基督为我们预备的，将来他的天国给我们预备更好的地方，我们在世上有盼望，我们对我们的未来也有盼望，我们有回家的地方，我们没有任何惧怕。主啊，求你保守我们，我们侍奉你的时候，我们知道不是靠我们的血气，不是靠我们的骄傲，而是说我也不是说我自己要为你做什么，要不是你为我死，我什么也做不了。弟兄姊妹，我们真是感谢你对我们的圣灵就在我们心中。我不知道在座的有没有还有没有没有信主的弟兄姊妹，你还没有接受过主耶稣，要有的话，如果今天你有感动说我愿意接受，我以前不认识你，但是我今天愿意享受你给我的平安，我请你把你的手轻轻举一下，有没有这样的朋友说，主啊，我以前不认识你，但是我愿意接受你，因为你给我的平安是最好的，有没有这样的朋友？主也是保守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姊妹，为我们下个星期的布道会做一个很好的准备，我们大家为此共同祷告。我们请你保守我们麦城教会的所有的弟兄姊妹，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